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哦、没有星星的夜空，太多承诺总之风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无一瞬间亲吻的时候。 妈妈桑山，妈用力桑山，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360度全景天窗，100公里零油耗，脚踢吉姆尼，玩死迈巴赫。 这是啥概念车呀？ 不是车，是滑雪。 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8，原价776滑雪体验课，现在两人只需69。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8哦。 959资讯快报。 11月14日，第5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发布，河北省石家庄市、秦皇岛市、邯郸市、正定县和迁安市榜上有名。每3年一届的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是我国目前综合评价一座城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最高综合性褒奖，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城市最具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和最具竞争力的金字招牌。2017年8月以来，中央文明办根据中央文明委2017年版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按照城市自主申报、省级择优推荐、中央部委审核，组织综合测评、听取市民意见、进行综合计分、媒体集中公示等评选程序，严谨规范组织第5届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工作，以实地考察、入户问卷调查和网上材料审核3种方式，对166个参评城市进行测评，严格依据参评城市的2015、2016、2017年3年测评总成绩排名，报中央文明委领导批准，提出第5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日前，国家旅游局印发《关于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维护游客合法权益的通知》，通知要求各旅游主管部门规范旅行社经营，一是严控经营旅游套餐产品带来的市场风险，二是严查收取出境游保证金中的违规行为，三是严厉打击预付卡违规经营行为。我是李洋洋，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助正气，讲团结，聚合力，促转型。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机，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又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 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叫做家园水站点播的王菲的《匆匆那年》，啊，很好听的一首歌。但是听完之后，不仅让人感叹，真的是时间匆匆流逝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叫做感叹号点播的一首张宇的《雨一直下》。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真想离开他，他却拿着鲜花。说不着边的话，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 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你一直想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态变化，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的伤已密密麻麻。不要再为了他挣扎，不要再为他左心右盼，今后不管他爱不爱谁，快乐吗都随他。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叫做感叹号点播的张宇的雨一直下啊，听起来一首感觉非常挣扎的情歌哈。但是说到雨呢，好像最近北京的天气一直没有下雨，每天都是造作的风和感冒似的太阳，一点都不暖和，反倒是觉得天气非常的干燥，还不如下一点小雨来的爽快，是吧？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周慧敏演唱的《自作多情》。 忙碌只不分真假。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点播的李宗盛的《凡人歌》。每一段故事呢，背后都有一首歌，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段美丽的故事。那李宗盛的《凡人歌》呢，也是我听过的对人生最大气最恢宏的描写。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于台烟吟唱的《空白录音带》。这首歌是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一位女歌手于台烟演唱的《空白录音带》。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另外我们的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来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叫一忧清泉点播的黄沾演唱的《沧海一声笑》。

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懂事》，懂事呢，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渐渐的成长历练，变得成熟稳重的过程。那孙燕姿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很有爆发力，声音很饱满，可以听到在副歌的部分那种洒脱，给人打破天气的那种感觉。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叫做感叹号点播的当爱已成往事。那我们听到的是李宗盛和林忆莲演绎的版本。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 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无限神秘，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 夜流离，岁月中，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 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点播的李宗盛和林忆莲对唱的《当爱已成往事》啊。听到李宗盛和林忆莲对唱的歌，我想肯定有不少人都会慨叹那些曾经的往事，觉得两个人一起在这里唱歌为什么到最后啊？但是世界上生活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总会有一些遗憾啊，没有办法。那我们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送给你自己家人或者朋友都可以。那我们的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浏览一下里面的商品，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也是我们的粉丝啊，我们的听众听友朋友点播的一首歌啊，叫做小虎队的爱。 穿一穿，穿一株幸运草，穿一颗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将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

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听众，叫做原来都是错，点播的白雪演唱的《久别的人》啊。听完这首歌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庞龙演唱的《吹眼睛》啊。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好，我们一起来继续听歌。 每次风迷了我的眼睛，是为我担心，踮起了脚尖靠近我眼前，坚持努力看清，以为我轻轻吹眼睛，那么温柔小心，红红的嘴唇微微的气流，勾起多少真情。而如今风又迷了我的眼睛，你却早已去远行，带着你的美梦寻找你的天空，任性留下我伤心。既然你不会再为我吹眼睛，让我独自去飘零，就把万里狂风收进我的眼中，任凭眼泪每次风迷了我的眼睛，是你为我担心，踮起了脚尖靠近我眼前，坚持努力看清，你为我轻轻吹眼睛，那么温柔小心，红红的嘴唇微微的气流，勾起多少真情。而如今风又迷了我的眼睛，你却早已去远行，带着你的美梦寻找你的天空，任性留下我伤心。既然你不会再为我吹眼睛，让我独自去飘零，就把万里狂风收进我的眼中，任凭眼泪流。既然你不会再为我吹眼睛，让我独自去飘零，就把万里狂风收进我的眼中，任凭眼泪流不停。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庞龙演唱的《吹眼睛》。这首歌呢是在2004年的电视连续剧《281封信》当中呢当做插曲，啊，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都在追的一部偶像剧，哈哈。啊，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很开心能够在这一时段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希望能够给在路上的你带来好心情。提醒司机朋友们开车注意安全。那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蒋美琪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